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玄都山脚有座玄都镇，多年来一直是个平静的小镇，即便旁边就是天下闻名的道门正统，跟小镇百姓似乎也没有太大关系，顶多看见山上下来的道长，他们都会格外客气，以礼相待。自然，玄都山作为天下第一道门，偶尔下山采买也都是按价给钱，公平交易，从未仗着大派势力欺凌平民。是以这些年玄都镇百姓都以自己能与玄都子府的道长们成为邻居而倍感自豪。不过也仅此而已，道门毕竟是道门，一入玄都道便是出尘人，与山下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依旧是两个世界。然而当沈乔和燕无师来到玄都镇的时候，这个镇子却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热闹，人来人往，其中不乏武林人士，道人打扮的也不在少数。此时二人正坐在茶楼之中往外观望。 十日之后，玄都子府会举行玉台论道，定天下道统，广邀天下贤者名士共襄盛举，据说各大门派都会派人过来，临川学宫和天台宗那边也会有使者前来。 定天下道统是何意？ 你不在，玄都山总要有个主事的人，对方身份一日没有布告天下，旁人就一日不知道他的身份，他总要找个名目出来吧。你自己当掌教的时候低调的巴不得谁都不认识你，总不能指望别人也与你一般吧。 沈乔早就习惯对方说话总带着淡淡的讥讽之意，以燕无师的身份地位，能入得他眼的人士的确也很少，玄都山除了一个已故的齐凤阁，不会再有人值得他正眼相看。虽说一个喜怒无常，但遇上另一个性情很好，基本怎么说都不生气的人，想发生冲突也不容易。二人关系似敌非敌，似友非友，一路行来关系竟也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 大家都过来，玄都山道长施粥布药了。 来，不要紧啊，都有。 那里是在做什么？ 施粥布药。玉矮接任代掌教之后，逢初一十五都会派弟子在玄都镇开坛做法，宣讲道藏。据说玄都子府的弟子祈雨十分灵验，如今若逢多日无雨，连缅州刺史都会派人来请他们下山祈雨。玄都山门下信徒越来越多，不说别的地方，这玄都镇十有八九对玄都子府已是崇拜备至。 相较于他脸上带着看好戏一般的神色，沈乔的眉头却越皱越深。 你全都想起来了？ 玄都山几代掌教以来从不涉足俗物，是以无论朝代更迭皆安稳如初。想想陶弘景，纵是天下第一人，何等精彩绝艳，便因插足政局，以致整个茅山上清派在他身后分崩离析，门徒四散。玉矮这是想做什么？ 齐凤阁便是这般教导你的，他这种想法跟缩头乌龟又有何异？若仅仅是他一个人独善其身也就罢了，但他身为一派掌教不思进取，反倒成天想着让门派避世消极，再这样下去，玄都山还想保住天下第一道门的地位？我看你那个代掌教师弟反而要比你清醒多了。 玄都山几代经营方有天下第一道门的名声和地位，历代掌教贯彻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将避世进行到底，绝对不涉入天下局势，齐凤阁当年武功冠绝天下也不例外。 后来沈乔接任掌教，更是将这种低调发挥到极致。世人只知玄都山换了新掌教，这掌教姓沈，其余则不甚了了。是以沈乔如今跟着燕无师四处跑，竟是几乎无人认出他来。燕无师性情张扬狂妄，随心所欲，自然对这种行事风格嗤之以鼻。 今晚我想寻个机会上山，与玉霭面谈一次，不知燕宗主想与我一道上去，还是在山下等我？ 为何不等到玉台论道上露面，当众诘问玉霭，夺回你应有的掌教之位？ 那样一来，玄都山的名誉必然大受影响，此事恐怕别有内情，我要先找玉霭问个清楚。 哦，那就去问吧。 天下第一道门威名赫赫，还没几个人敢单枪匹马闯玄都山，他却说得跟今日多吃一碗饭似的，浑然不曾放在心上。 燕无师神色漫不经心，手指摩挲过碟盘边沿，那碟炒青豆立时从四散零落变为整整齐齐三层相叠，每层的青豆数目俨然相同，但是这份用真气隔空控物的功夫便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魔君重出江湖，实际上也只有与坤爷那一战广为人知，只因坤爷打败过沈乔，所以连带挫败坤爷的燕无师也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现在的武功境界。若是此时有人看见他将轻而易举就能取人首级的功夫用来马炒青豆，也不知会作何想法。 你现在的功力只怕还不到全盛时期的三成，能独自上去？ 有条小路靠着后山悬崖，地势陡峭，无人驻守，以阵法为屏障，外人不知内情，即使武功再高，贸然闯入只会晕头转向，跌落山崖也未可知。 哦，如此我反倒要去见识见识了。 是夜，热闹的玄都镇平静下来，在星空下渐渐沉入梦乡。沈乔的上山路线看似全无章法，有时候七弯八绕，有时又特意避开一些容易走的石阶，改从旁边陡坡上去，皆因这些石路草木早已融入奇门阵法，若换了不明就里的人来走，十有八九是要中招的，就算不落入陷阱，也会触动警报，被玄都山弟子察觉。对沈乔和玉霭的谈话也好，对玄都山的内部恩怨也罢，燕无师全无兴趣，他感兴趣的反倒是这一路上隐藏的阵法，所以远远坠在沈乔后面，一面留心观察他的走法，一面细细琢磨，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如此走了一个时辰左右，也亏得是沈乔如今堪堪恢复了三成功力，才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到达山顶。玄都山山势高耸，山顶比之山脚下要冷上许多，放眼望去，道观殿宇倒是不少，层层叠叠，白雾悠悠，清冷孤寂，倒真有道家超凡脱俗，不染片尘的感觉。沈乔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早习惯了这样的景致，此番故地重游却没有感到半分亲切，反而如累石在胸，恨不能常常叹息一声才好。但他没有叹息的功夫，借着林木的遮蔽，抄小路直接奔向一处二层建筑的楼观，还未接近楼观，他就停了下来，眯着眼远远望去，心下有些诧异。那地方叫玉虚阁，是历代掌教的住所，原本也是他在住的。他落崖之后，玉霭接管玄都山，任代掌教。以玄都山如今种种高调行为，也不难看出玉霭的野心和意图。所以沈乔本以为他会入住玉虚阁的，谁知现下一看，楼观门户紧闭，没有烛火，想来应该是没有人住在里面。难道玉霭是想等到玉台论道，顺便为自己证明之后再住进去？ 既然玉虚阁没人，那就要去玉霭原本住的地方瞧瞧了。 这个念头才刚起，他就看见远处似乎有个人影披衣秉烛走向玉虚阁。 那身影甚是熟悉，但沈乔如今眼力大不如前，也不敢确认，只能蹙眉盯了半晌，方才确认那人极有可能正是自己的师弟玉矮。虽说入夜冷清，但这附近的建筑基本都是掌教清修之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又有阵法护持，寻常弟子也不得奇门而入，如此反倒为沈乔的行动提供了一些便利。他想了想，决定靠近些探明虚实再说。玉矮秉烛入了玉虚阁，隔着窗户，沈乔看见二楼的一间房子很快亮起微光，那正是他从前住的屋子。只是沈乔高估了自己如今的功力，也低估了玉矮的能耐，他方才稍稍靠近，便有一道声音响起： 何方朋友不请自来？ 对方竟用内力传音。玉师弟，是我。 他知道玉矮能听见，果不其然，下一刻玉虚阁处一声微响，一道人影已出现在他面前。 掌教师兄， 语调惊诧有之，却还有沈乔意想不到的喜悦，似乎对于他的出现，玉矮虽然意外，却满心期盼。玄都山虽为天下第一道门，但内部却没有常人想象中那些勾心斗角。从小到大，沈乔都是在一个平和安宁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师长慈爱，如师如父，师兄弟们手足友爱，平日私底下时常没大没小的玩闹。连齐凤阁面对弟子们的时候，也不是像外人想的那样威严。周围的人俱是温柔以待，沈乔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温柔的人。他进门的时机不太好，既不是齐凤阁的大弟子，也不是齐凤阁的关门弟子。在齐凤阁所收的五个徒弟中，沈乔排行第二，本该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却因性情天资上佳，为人处事宽和，反而最得齐凤阁钟爱，最后又将衣钵传给了他。玉矮排行第三，比沈乔还大两岁，却因入门比他晚，不得不叫他师兄。小时候因为这个介意纠结了老长时间，总缠着沈乔想逗他喊师兄，最后自然是失败了。两人年纪相仿，从小玩到大，感情自然也最亲近。若要问沈乔这世上最信任的人是谁，那一定是师尊齐凤阁和自己的一干师兄弟们。若还要在师兄弟之中分出个亲疏远近，兴许就是玉矮了。上山之前，沈乔也曾设想过两人再见时的场景，玉矮也许会对他这个该死之人死而复生表示惊诧，也许还会有一点心虚惶恐，又可能一脸厌恶不想见到自己。但他没有想到对方竟是这般惊喜，即便看不清他的表情，也能听出其中并无作为。原本想说的许多话到了嘴边，却不知从何问起。玉矮喊出那一声掌教师兄之后就没了下文，想来是在仔细观察打量他。沈乔只能挑一句最平淡无奇的话来当开场白。 派中上下一切还好吗？三师弟， 你的眼睛怎么了？你眼睛怎么了？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